世上都能给对方安全感，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吧，可以取笑承诺送给了对方。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，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，一种藏不住的紧张。我们本来很不想，心却在爱情上撞，心比上了个魔法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商量悲伤，我有一个投奔方向。心中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电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让我们交换一个心舞伴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。这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，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，一种藏不住的惊叹。我们本来很不想，心却在爱情上撞，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爱意完全被融化。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，我有一个投奔方向。 在我肩膀， 在我肩膀。 通简讯给你，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，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，啊，孤井大坝的墓，吉隆坡天天的天气，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，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，啊，孤井大坝的墓，啊，孤井大坝的墓，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，是时时刻你藏在我心底，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，把孤井大坝的墓，看着雨你拍着天气，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，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，我们一年心贴在一起，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，此时此刻你坐在我心里，秋天冬天下雨过天晴，一场雨，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，啊，孤井大坝的墓，啊，孤井大坝的墓，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歌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集送5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素丸网址。 活动详情：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歌曲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三毛说过，上天不给我的，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然走漏，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。读这样的一句话呢，就是想送给正在等待另一半的你，或者说正在矛盾问题当中的你，只要你用心了，先做好自己的这一块，是你的不会溜走，不是你的就只好面对，你要独立，你要坚强，你要知道爱是互相的，你一个人撑不了太久，希望你正拥有着互相的美好的爱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，我需要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想

爱一个人的感觉就像在赌，压上你的时间、精力和一颗真心，想要他看你一眼再一眼，你压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舍不得收手。别说你不求回报，上了赌桌的人没有一个想空着口袋走的。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不要赌博，但是很多事情的选择就像赌一场一样，你压的是你的真心，是你不顾一切的爱，至于结果怎么样，好像不是我们完全能控制的。还是那句话，记得适可而止，也记得坚持你想要坚持的。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，是另一个自己，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。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，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，用心去珍惜。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，现在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生命。 爱是嫉妒，是

江湖招募令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！ 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要装修想靠谱，还想要大礼， 美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。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电器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3重大礼全给你。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得你， 万人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，010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8点钟的时段喽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当你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深呼吸一下，把烦恼全都抛开，就这样放空自己来听歌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种到了音乐小天堂的感觉，或者说到了一种自己的世界。如果找到这种比较抽象的感觉的话，至少这一刻，这些音乐只属于你。继续来听歌了，许巍的一首《曾经的你》。提醒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们，注意安全，谨慎驾驶，收起来你的小暴脾气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悄然如风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 滴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滴答答，滴滴滴滴滴答答，走在勇往的路上，滴滴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滴滴答答，滴滴滴滴滴滴答答，难归路。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忧伤。

爱情不是一时好感，而是明明知道没结果，还想要坚持下去的冲动。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，错过了会很可惜。遇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，特别想要珍惜的人，就算遇到很多困难，也会想要坚持下去。要不是很多人说，人其实挺傻的，特别是痴情的时候，谁都有痴情的时候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，一份没有希望的感情，你明白了就该离开了，但是一份你确定要坚持的感情，就努力的 hold 住它吧。 OK， 继续来听歌。 我想要学会遗忘，因原谅习惯原谅，被磨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刁钻，用寂寞精打怒撞到没得商量，谁敢说自己没有一点逞强，如果我打开天窗，谁为我张开魔毯，谁为我按下时光倒流的开关，如果能眼泪通通倒流回眼眶，谁的心脏能容许我的不安，谁不向往那片无视你深蓝，谁给我的是个太阳去对抗荒凉，你给我满满的爱让我能够在人海闯荡，给我满满勇气不再畏惧别人的眼光，让我独自悠悠晃晃闯荡世界的空旷，还好有你点亮星空的穹苍，你给我满满的爱装满，陪我流浪新理想，给我满满勇敢飞向每个未知的空荡，感谢是你给我一个磁场，能坦坦荡荡让我学会温柔，温柔多强悍， 陪我

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左派三环新阶梯，当我正在游河心里洗浴，趁闲暇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，在许愿池边把我吞噬的大戏，少女手中的硬币，想要爱情，她的秘密，地中海战略色的希腊婚礼。像零的印度男性，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，对着空气笑起，他轻声下一句，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，少女手中的硬币，坠入圈里，他的表情像电影那么透明美丽，一他半前看台的音乐舞剧，诗人结局，他到底是年轻人的喜悦少女。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每一个人，后来发现，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，还是新认识的朋友，其实你都不必强求，愿意在你最不堪的时候陪伴你的，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，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，你赶都赶不走，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，你也根本不必留，愿意比什么都重要，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。这就好比上学的时候选专业，是你心甘情愿选的专业才会更有动力去做好去学好，如果是被迫的不感兴趣的，那就很难长久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了。 是多少岁月努力，我和你在一起，我想鼓励的大气不放弃，撑到底，我和余生都相信， 走过雨，可是没有打听，没有

来梦寐。最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视频，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搜一下看一下。比如说有一只超级大的鸡，没有办法形容它到底有多大，就是那种白色的特别雄壮的大公鸡，比平时见过的最大的鸡要大上了好多圈。再有就是另一个视频，里面是一只非常大的孔雀从一个房顶飞下来的放慢的过程，也是特别震撼。平时看到的孔雀已经够美了，原来它飞起来会那么那么美。世界这么大，好玩的、有趣的、奇葩的，种种事情都是有可能的。生活当中的我们也可以把遇到的各种事情就当作是人生路上的风景，淡定一点，放轻松一点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好了，比如说在这里听歌就是很轻松的。水木年华，青春再见，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，加油了。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，最亲爱的人，最美的时光，渐渐刺痛了回忆，留不住什么，换不回什么，青春终究要散场，我得到什么，我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，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。什么换不回什么，青春终究要散场，我得到什么，我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，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。青春再见啊，青春再见啊，青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啊，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，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，青春再见啊，青春再见啊，青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，请把我留